滞在眼里，只得你笑语体贴入微，你的情情之大，神情从未和我分离。就让我心那样奇，往昔情怀不再留离，留下陪你。你的言辞姿态，神情从未和我。